香港曾经是远东足球王国，香港曾经出现过黄金一代的足球球员，香港球队亦都曾经在亚洲的足运史上面创立辉煌的成绩，我们亦都出产过球员代表过中华民国，这段历史很值得大家回味欣赏。何容兴足球世界今集请到16岁已经踢甲组的足球神童黄文伟前辈上来跟我们做访问，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当年的威水史，各位观众一定要听啊！ 一代降门何容兴的足球世界，逢星期二晚上10点， 喂，2月17日星期一，又到呢个本土最前线，有我祖利安啊。咁咧，今晚咧一样都系有阿肥胖啦，吓，有阿双爷啦。 hello， 你好。 咁啊，肥胖咧，佢就即系今日带咗个阿尔科特头套嚟啦，吓。咁啊，原本佢入嚟谂住除嘅，我见到哇咁精彩，不如带到尾，不如。佢之后。之後應該佢會大汗淋漓㗎啦，呢個 已經係已經係， 唉，俾你除咗先，俾你除， 你又唔好講嘅嘢，真係 呢只好保暖嘅呢只，即係呢批又暖翻，又雖然唔係暖翻，係凍翻啦，忽然之間又咁凍翻嘅時間咧，就大家即係要保重啦， 嚇，即係驚揼到唔知咩落嚟啊嘛，呢兩日嗰啲上面啲不明物體。 不明物體，平時都好多不明物體喎。你講緊係邊啲不明物體先？ OK， 即係呢個冷風係由呢個我哋嘅北方嘅吹落嚟。 西伯利亞。 唔係， 即係咁講，即係 武漢啫。武漢嗰陣吹埋落嚟，咁你明啦。 啊，即係你諗住包得含啲咧，就應該冇事啦。 即係猜大家利是知啲嘢，即係啲嗰啲嘢就唔好過頭啊嘛。 啊 ，OK， 咁啊，即係總之大家就保重啦。即係有啲人有好大安旨意嘅，到依家都仲係，即係少極少數人啊。咁上集我講過，我兜兜面屌過啲阿伯，咁嗰啲唔講啦。即係亦都即係到而家為止都仲有啲片段流出。 我見到而家咁，即係我觀察咧，市面觀察咧，已經接近係90%噶啦，比上次高少少噶啦。即係見到好多人都戴口罩， 90.5%啦，我覺得 有90.5%嘅，已經有高咗嘅啦，係高咗， 一定係高咗， 係一定高咗。 咁但係都有啲冥頑不靈嘅，即係我哋見到有啲片段流出嚟嘅，有啲巴士入邊明明個車長俾埋個口罩俾嗰個， 仲要屌人咯， 係 咯，仲要屌人， 因為就個撲街啊，柒婆屌咩又去又係專登唔俾記者跟佢，但係佢喺深圳灣度咧又俾人柒，又放住相，又見到佢又冇戴口罩，又冇戴口罩啊，柒婆屌你老母！ 戴唔戴口罩唔係問題，係屌你。翻深圳先問題啊！ 係啊，屌你咁樣真 係，尤其是女人咧戴罩好緊要㗎 ，OK， 唔可以唔戴罩 ，OK， 即係好撚危險啊啲。 唔係放心，呢個一定不包在此限，一定冇事。嗰啲青葱少艾嗰啲好難講。 我真係想放張相俾你睇喎，寧要乜罩，一定要戴口罩。 你之前俾過我睇嘅。咁啊，即係話分兩頭講啦，即係呢啲嚇，如果大家係唔好彩喺巴士上邊見到呢啲咁樣 冥頑不靈 嘅人咧，仲要喺度串柒柒咁嗰啲咧嚇，我都喺度教大家一句嚇，即係如果佢咁多嘢講嘅時候咧，就最緊要就係佢講唔到嘢啦嚇。咁佢講唔到嘢，有咩方法令佢講唔到嘢咧？對住喉嚨打拳得噶啦。OK， 我突然間。就係一畫面黑曬，或者有啲神獸出現咗。 啊，對住個喉嚨打拳得㗎啦，咁你串實實都幾串實實都好咧，都半個字都講唔出㗎。咁啊，呢個即係亦都即係我諗全車人都唔會有人有異議嘅。如果有啲咁嘅情況發生嘅時候，係咪先？第二樣嘢啦，即係你林鄭月娥嚇，你係都要同人鬥氣，即係俾人笑過佢一鋪之後，佢又唔戴罩啦，周圍特登。即係想，即係其實呢啲嘢，我覺得有少似咧係咩咧？有少似係我細個睇高達啊，啲男隊 係 一連大，即係啲男隊屌你咩一字排開咁，差唔多就嚟互射啦，係互射緊嘅時候啦，即係 嗰啲永遠射唔中啊， 好難瞄嘅，即係啲白兵永遠射唔中人嗰啲，咁咧就即係永遠啲艦長咧就係點樣咧？有啲副手同佢講：喂老細著保護衣啊！着保护衣啊！咁嗰啲男长就话唔可以喺呢个时候着保护衣嘅，一着的话俾啲僆见到我惊嘅时候，咁点捻算啊？咁 咪系咯， 咁撚樣啊！佢以為 你想死，唔通唔俾你死咩？ 咁我即係望你中咯，唯有係咪先？即係 唔係？但係中親南橋都冇噶啦，都係死得噶啦。 係啊，中南橋冇噶啦。你自己諗。 你長長都冇乜怪嘅，基本上。 咁同埋咧，呢只毒咧就好撚撲街嘅，即係大家就成日以為係隔離，係以為係一個 magic number 係十四啦。 嗯 哼，即係以為係隔咗十四日之後就應該冇事啦啩咁。屌你老尾，跟住又嗰啲又話廿四日喎， 咩四廿二我聽過添 嘛，中南山嗰四啊十二啊， 四廿二啦， 有四十二， 跟住仲要繼續係帶菌嘅喎，仲要係， 唔係最大鑊係好翻，跟住仲帶菌，仲 係 可以， 係啊，乜嗰塊仲係有菌啊， 先大鑊， 係咯， 即係同艾滋病一樣啊，同艾滋病，艾滋病嘅啊，我好翻㗎啦，嗱，你睇下我未， 我覺得似黃秋生 啊，我冇即刻死到， 伊波拉病毒啊， 伊波拉病毒， 係啊。仆街佢冇事啊！被接觸嗰啲人全部冇事啊！我尋晚先睇伊波拉病毒咁啲， 我咪 send 咗出嚟俾你睇。 係啊， 生化武器，都都都， 幾得意氣人。咪即係揾名人都係中咗招啊！揾人名， 揾人名 都係中咗招啊！真係啦， 呢套嘢就好耐以前睇㗎啦。呢套嘢就即係有 download 咗落嚟，係呢啲係 嗱上網都揾到佢份啦。 溝片嚟㗎， 係溝片之寶嚟嘅嚇，即係係點都要 keep 嘅呢啲係。咁啊，即係印象中最深刻就係嗰嚿豬肉啊！ 你記得？ 唔係將佢誒收養佢乾隆公婆，全部轉曬做叉燒包。 好好味啊！ 叉燒包， 係冇錯冇錯。抄翻上次八仙飯店個橋又再整多次咁， 即係大家 又係 大家不妨睇睇呢套戲，真係即係呢個伊波拉病毒。 豬肉都係肉，唔使去自作。 好醜都係肉，唔使去自作。幾多牙韻啊？咁啊，即係雖然我哋咁好笑啦，但係即係其實大家呢段時間個個生活咧都好撚辛苦噶啦，即係平日受點樣去翻工或者。點樣撲口罩去翻工不勒止啦？屌尾屙餐屙落屎都唔撚得嘅而家， 你 屙屎啊？ 出咗名啊！你出咗名啊！幾多人我都話一出聲，我屋企大把卷卷啫，卷數唔係 嗱呢啲咧，即係乘機又同大家講講啦，好感激大家即係嚇即係。一聽到我喺度炒花插派地講話， 喂大佬要拍四個鐘喎，屌你我過嚟都四分鐘啫嘛， 唔係即係都係嗰句我有手有腳，我可以排到冇所謂，即係我帶埋我醒目，我帶埋張凳仔去坐。 但係你急屎啊嘛， 唔係我想講咧，頭先 我屙完先去排嘅，仆街。 唔係我想講啊，頭先咧，我由旺角咧阿啤梨嗰度行過嚟呢個即係深水埗期間咧。我見到其中一間藥房咧，藥房啊定咩咧？係人哋屌你咪擺成棟廁紙，擺成卷，成棟啊！屌你 咩？廁紙嗰度啊嘛， 廁紙牆 啊嘛，嗰度 啊，嗰度啊，已經根本就唔使要搶，屌你咩真係！ 唔係佢賣得貴嘅，四十二個幾啊！ 你係成條個成條支柱，成條支柱， 唔係你明唔明？啲師奶咧係要買32蚊嗰啲， 廿 幾蚊， 要廿幾蚊嗰啲，係 啊，要廿， 仲要 所以 仲排咗齋嗰啲， 42啊，所以咪冇人。 即係呢度我就同大家講，即係先感激大家先啦，我一插一插派，大家會一呼百應咁啦嚇。咁但係我就唔需要呢啲嘢嘅，因為我仲可以排得到。咁如果你哋有嘅時候咧，記得即係留意一下身邊有冇啲老弱傷殘嗰啲啦，或者有冇啲細路咧係即係佢可能佢自己搬出嚟住啊，或者點樣樣冇人。support 佢嘅時候咧，咁你有唔同嘅分享咯。OK。 正卷。 即係唔係好撚辛苦㗎？呢啲咁嘅事，即係你明白今朝早發生咩事？今朝屌你老尾打劫廁紙啊！仆街， 50條啊，大佬50條㗎， 唔係市值1800元左右。 我俾個2000兩貴嗰只2000，嗰只大陸嘢嚟嘅。 即係如果三年前啊，如果我同大家講。有人打劫厕纸啊！旺角，屌你老味，仲凌晨， 唔系话你黐线嘅， 三个人， 你咪点救我？你咪点救我啊？话你 持刀去劫厕纸，屌你老味！ 咩啊？ 即系三年前嗰啲系笑捻死噶嘛？呢样嘢 揸双刀噶嘛？好似阿莫文蔚嗰个火鸡姐啊，揸双刀 啊，根本冇撞咁样噶咯，走出嚟。Miyamoto Musashi 咁啊，兩把雙刀啊，咁呢啲噶嘛，係咪？ 阿火雞姐啊！ 啊，咁咧就即係話説就係今朝早6點幾啦，咁就係有喺旺角嘅呢個嘅 我到97號地下的呢間維都啦維都超級市場啦嚇，咁誒即係就啲貨就到啦。咁啲貨一到嘅時候，因為未有人去接嘅時候咧，咁就即係總之係四緊貨嘅時候咧，咁咧就就有賊人咧就都係搶劫。咁啊，三個啦嚇， 匪徒唔係賊，啲匪徒嚟 啦。啊，匪徒，悍匪， 悍匪嚟， 悍匪嚟啲，有 葉繼歡。 幾撚大鑊？唔係，即係你諗下，唔係真係㗎。你我第一我起身，我聽到呢個新聞嘅時候咧，我唔知點解不其然，我腦海響起一首歌：風中風中，心裏諗風。 屌，中真好喎！ 真唔係啊！之後女人版唱嗰首啊，即係戲歌手樹大招風啊，即係嗰個配樂啊， 即係葉繼歡 啊！總之一聽，屌！旺角鬧市，屌你乜搶廁紙喎，仆街！其中佢有雙刀啦，咁啊工人啊見到佢有刀嘅時候咧，咁當然就唔敢輕舉妄動啦嚇。咁啊，即係最正嘅時候咧，佢最正嗰 part 就係佢哋去接應所謂啊，即係好啦攞把刀指啊，唔好啊，坐喺度啊，咁佢真係坐喺度啦。咁坐喺度之後佢點樣咧？屌，用推架手推車出嚟。 唔係我 又嗰個手推車喎， 條啊大佬， 唔係咯， 你點？ 點解唔係揾貨車？唔係揾屌房車？唔係揾車？ 你唔係揾 van 仔，你唔係揾七人車？ 我屌你啊！真係 你揾架死人手推車， 咁啊死啦！ 旺角啲路咧，你即係我哋瞓 粒啊粒七 㗎，我哋瞓過旺角之啊，一毛一筆㗎嘛，係咪先？即係你仲要咁撚樣去打劫，點解最即係仲要一件事就係我哋唔係唔知道嗰度好撚多天眼噶嘛？ 係啊，冇錯。 旺角周街都係天眼噶嘛？ 親嗰個十字路口嗰度天橋嗰度全部 唔係咁啊！最後咧咁啊， 你點撚樣搏到啊，大佬咁多天眼，你搬去邊度啊？ 走唔甩 咯，走唔甩㗎。 嗱，拉咗兩個啦，嗱，而家就啱啱就講咗話拉咗兩個啦，仲有一個咧就在逃緊嘅， 仲有一個在逃。 所以證明啦，所以證明一樣嘢咧就係。魔警要做嘢咧，实一定做捻到嘢嘅，争在佢肯唔肯做嘅啫。 争在同埋争在做乜？ 系啦，咁啊，做针对佢嘅，梗系唔咩啦，梗系话，哎呀，咁啱我坏咗，哎呀，嗰个搵唔到喎，啊，点解咧？真系，唉， 即系仲要嗰个市值1700蚊，系咪先？1700蚊，咁我唔知大家翻幾多日工有1700蚊啦 嚇。人領啊。 嚇，咁即係個數目當然唔係好大啦。咁但係即係如果有人係可以係即係叫做趕狗入窮巷地，即係俾人趕狗入窮巷到一個地步，係你要去打劫廁紙嘅時候咧，我諗佢嗰個屋企嗰個廁紙荒都好嚴重。 嗰個賴曬成屋都係可能 係，唔係我覺得其實可能有陰謀性咁講，其實會唔會點解就係炒作呢樣嘢咧？即係可能係嗰間廁紙公司啊，成日揾人請啲導遊啊，成啊幾百蚊啊咁樣照 大陸牌子嚟喎，偷嗰只。 屌有咩問題？就係要爆， 即係廣告嚟 啊！係廣告啦，梗係你要製造話題啊嘛，真係。 都不無道理喎，如果係廣告底屌啊咁， 或者導遊屌 全香港啲電台都同佢賣廣告，咁之後差佬拉咗兩個，一個依然係走咗啦。咁啊，即係其實老實講，點解會有呢個咁樣嘅廁紙荒咧？啊，即係廁紙啫嘛，屌你咪即係口罩都仲講得過去係咪先？ 口罩而家都仲係。我啱啱喺南昌街望到啦，由280幾蚊，290幾蚊一盒啦，50個。 啊，咁啊，消委會咧就即係呢個撲街消費者委員會咧，就勸喻大家咧就唔好囤積呢個廁紙。 咩仲有個啊部門啊，咩醫護聯盟啊嗰啲啊，屌唔知一排唔知六七個咁啊，企喺度話，誒唔使大家唔使要口罩噶。 喂，講得17個。註冊嘅啫喎，全部私家醫生嚟噶嘛，嗰個又冚家產，話唔撚醫啊嘛，跟住掟曬俾公家嗰個姓何嘅，我記得係嘛？嗰個 我真係唔知喎。 四眼 咁撚撲街嚟 㗎，撲街嘅成班17個人嘅咋，啲咁嘅公務。 但係佢頭先跟住調翻嚟喎，一排7個咯，一排6、7個，阿姐又有啊。 阿哥又著到寬仔骨骨咁咯。 即係我唔知道大家每一日可以， 怪之得啦。 我唔知道大家每一日可以用到幾多卷紙紙啦，可能平均我唔知啊，一兩卷咯，係咪？ 嚇！我用唔到一卷咯。 你用唔到一卷？ 用唔到一卷。 有碌竹咪得咯。 屌你啊！有做用手指啊你，做 唔係或者你先種啲咯，我喺日本買咗個馬桶翻嚟咯。 唔係嗰啲叫 water cross， 嗰啲免治馬桶。 即係如果係譬如話有鼻敏感嘅朋友咧，未必下下用免治噶嘛，有陣時可能喺洗手間就黑黐，跟住就啜。 但係嗰啲粉塵多 仲係啊，好係啊，好多人係咁樣嘅。 咪用啲渣嘢尤其即係嗰啲 係甩曬啲粉出嚟， 甩曬粉塵出嚟。 咁啊，即係啲咁嘅濕鳩官員咧，消委會總幹事阿黃鳳賢咧，就叫大家咧就唔好囤積廁紙，就話呢個濕氣咧，潮濕嘅天氣咧就會令到細菌積聚，影響健康，得不償失。 嗯、 香港未潮濕過嘅咩乜？ 嚇邊唔係邊日乾過？應該問邊日乾過？ 你問下住豪景灣嗰堆， 豪景灣嗰啲， 屌你老尾真係， 屯門嗰扎， 你唔撚慘啊！即係心諗到泡撚曬、撲撚曬啲嚟，日日都係咪先？佢啲廁紙係咩狀況？諗到啦，係咪？即係你叫人你唔好囤積廁紙，唔係即係你唔係同普通香港人講嘅呢個，你應該。我見到一般會真係搶廁紙嘅就只會有一種人，真係一種。 你有冇睇嗰段片啊？ 我直接話 排曬隊， 你真係支那人，支那即係嚟咗香港嘅支那人咧，佢就會搶好多廁紙嘅。 佢有難民心態啊嘛，搶到啲世都唔會 改。乜七嘢都要搶啊！ 乜七嘢都要儲 嚇，乜七嘢都要立多啲，乜七嘢都要堆積喺自己屋企嚇。 有都話冇。 總之我有就得啦，唔理人哋有冇嘅嚇。即係你令到你。好簡單嘅普通人見到一個咁樣嘅人喺度搶曬廁紙嘅時候，你真係搶曬喎！你真係見到個貨架冇撚曬嘅喎！你唔係一個啊！你屌你咩？即係咁香港咁多年嚟，放幾多支爛落嚟先係咪先？即係搶到冇撚曬嘅時候，咁你普通嘅香港人會點啊？ 驚啊！ 你真係會驚啊嘛！你叫人 即係攞錢冇廁紙，好驚！ 咪讓佢心理咯，屌！最簡單就係點？ 你即係搞到而家咧，屙屎咧，即係啱嘅。佢講呢樣嘢，即係呢個口罩係呢個我哋叫咩戰略物資啊？即係搞到屙屎都有一套策略，一套戰略嘅。而家你知啦，即係第一件事咧就係、是、我要 plan 下我今日會唔會出街先。嗱，如果我真係會出街的話咧，我要諗下，嗰條路線咧會唔會有啲比較消毒得比較頻密、乾淨啲嘅廁所？ 舉雙牆咯、 啊，仲要 make sure 佢有廁紙。 make sure 廁紙啊， 嚇、啊，跟住我去咁咪屌，我咪唔使我屋企嗰啲咯。 酒店啦， 嚇、啊，咁酒店都可以嚇。 總之唔係個個屋村屋苑近附近都有酒店噶嘛。 你老味公屋隔離都酒店啦，啊、你嗰啲。 屌你要知道我住邊度先得，隔大佬話。 我唔知喎、 啊。阿梁得唔下次話俾你聽。 即係我亦都深信已經有啲人係真係已經係可能係好撚短缺，又即係翻工又冇時間咁嗰啲咧。即係我放工，我超級市場已經關撚咗啦，或者好多鋪頭都關咗啦，咁點啊？ 四分有噶嘛？ 我唔知啦，四分有冇？ 係啊，林鄭唔知嘅啫。 咁啊，即係講起呢個另外一個 conspiracy 嘅嘢啦。 如果佢連八達通都 即係我深信而家應該有啲人咧係儲埋啊，儲埋喺臨沖涼之前屙屎啊， 唔係當銀紙咁樣使啊，知係嘛？ 唔係即係你屙完屎先沖涼。 屙完屎先沖涼， 係 唔係我想問下你哋 啊？咁你屙完屎先沖涼，唔係你就算你冇廁紙，你明白？你明我？ 唔係，想問你，你花灑近唔近住你馬桶隔離先？如果近嘅，咁就唔撚使用廁紙啦嘛，真 係。誒，咪就係咁啫嘛，最要個花灑夠馬力。 係啊， 我哋 啱啱夠水力。 轉翻法國、意大利嗰啲。隔離多個廁所，有 個廁所側邊有個噴水嘅裝置， 咩嚟噶嘛啲人？洗屎閒嘅就係， 你就唔好提紙我。 唔係，其實乾淨啊，其實乾淨， 梗係乾淨啦。但有啲人唔知啊，攞嚟當唔知咩當洗手啊，飲水咁樣。你好多好多客街咧，真係唔知攞嚟洗。 唔係，咁又唔係個個都即係過個富裕嘅生活，咁咪唔肯。 唔使富裕。 即係經過今次，如果香港即係安然度過之後咧，我覺得有門生意可以做嘅，即係買啲日本啲高級廁所。 唔係㗎， 高級哦嗰啲你個 workcase 有側邊有掣撳嗰啲咧， 唔係啊，而家遙控㗎啦， 遙控啊， 聲控 即係掂都唔使掂啊， 掂都唔使。 我想洗屎忽，我想洗左邊個蓋咁樣嚇。 咁佢就噴左邊個球。 係，仲有一條特別 special 要鎖，以前要鎖匙嘅、 啊。 另外有真係有碌嘢就同你刮嘅。 啊、 就嗰個 special personal use 你刮啦， 係啊， 哇有冇清潔㗎？ 唔係點解咧？ 有冇清潔嘅先？ 有清潔，你個所有嗰啲雙撲手咧，尤其嗰啲出名嗰啲， 佢掂唔到噶嘛，真係 佢真係掂唔到你咁嘅隻手，到呢度啫嘛。咁咁唔係下下有人幫佢洗，即係啲後輩幫佢洗， 唔係下下有人代勞， 有啲後輩去幫佢搞屎忽嘅。咁唔係嘅話，就要用呢啲。你知嗰啲屎有巨型啊， 成個火鍋 啊！ 我唔怪之得有呢啲咁嘅市場啦，真係 唔 怪之得。 真係有嘅，真係好多年㗎啦，其實咁亦都唔貴啊。其實都講緊三四千蚊，已經一個非常之好嘅。 即係你講個港幣三四千蚊有咁嘅，即係有得幫你洗屎忽嘅。 係啊，唔係如果你話嗰啲 special 啲又貴啲嘅，星控又貴啲嘅。咁基本嘅你兩千蚊乜都有㗎啦，已經。 啊，同埋 make sure 呢啲嘢千祈唔好喺第二啲國家或者鄰國或者敵國嗰度做啦，呢啲嘢嚇，即係日本，即係如果你如果係攞到貨喺日本嚟的話，就最好日本生產啦嚇、啊，即係你永遠唔知道。 全部都 made in China， 唔係 made in Japan 㗎。 係、哎，即係千 唔係 made in China 有好多 佢自己。你千祈唔好翻，即係唔好懶醒咁樣攞咗日本嗰套嘢，即係大陸做啦。 唔係啊，有啊，好耐啦。佢話噴水咧，花曬啲都噴。 屌你噴撚到個口度噴翻出嚟。 啲屎咧，唔係嗰啲污糟嘢就周圍噴。 唔係噴翻落個洗嗰個管度咯，噴翻落洗嗰個管度啊。 你日本人咧係教係好準嗰一點嚟射噶嘛？佢 呢啲係要好撚精準嘅科技，好撚精準嘅 QC 先做得到嘅嚇。即係屙屎已經慘㗎啦嚇，即係嗱，即係咁翻工即係我哋唔講屙屎啦，即係翻工我哋每一日嚇咁都即係好多大家都要破口罩啦。咁啊最撲街嗰樣嘢即係你哋俾我睇過嗰條片啊，即係啲 CSI 口罩個問題。啊，即係咩叫 CSI 口罩咧？即係有啲人當然即係如果仲唔係成日睇到呢啲嘢嘅時候咧，就係唔知道啦。CSI 就係香港嘅。懲教署啦， 司法懲教啦、 ，correctional 嘅 service 啦，嘅 institute， 即係我估係咁樣啦嚇。咁、啊、就即係佢哋嘅囚友咧，就即係就會做一啲喺沙士之後咧，沙士前就冇呢樣嘢嘅，沙士之後咧，咁佢哋係會有啲工場，啲工場就會生產啲口罩啦，生產出嚟嘅口罩就係CSI 口罩啦，就係、是、我哋知道嘅。咁而啲 CSI 口罩咧，就係、是、suppose 即本來咧，就係、是、供應俾香港政府啦，供應俾醫院管理局啦，咁啊，即係都係公務員用啦嚇，即 係 淨 係 exclusive 啦，係啦 ，handmade 㗎全部， 手做㗎， 由頭至尾 好撚有誠意㗎，好撚即係 唔係？但係見到好似有機器喎，我睇呢個。字典31嗰時見到佢已經係有生產 後期咧，要加埋個 productivity 啊嘛。以前係叫做誒揾啲嘢俾佢 嚟拉拉拉， 開頭財報先，財報先，拉拉嗰邊。 咁但係即係好撚閪嘅一樣嘢，就係我哋見到喺周街有得賣啊。依家 唔係喎，廣州多啲喎。 系啊，咩 香港都難買喎， 汕頭啊，屌嗰啲，即係啱曬 頭啊，大佬，上下九啊， 係有啲人有啲撚屌嘅，睇個髮型就知道支那人嚟㗎啦。咁啲支那人就翻得上汕頭咧，就竟然買到呢啲咁樣嘅口罩， 係啊， 然之後就要攞夠撚膽攞翻嚟香港賣， 哇！出口轉內銷啊， 出口轉內銷。 屌你諗咩嗱嗱都係用 CSI 嘅啫嘛，係 咯，真係 你估我同你用啊？ 唔係，但林鄭始終答唔到點解啲口罩會去咗喺外面，跟住再留嘅翻嚟。 佢咪啲人問佢，佢咪咩咯？佢咪話我哋交翻俾懲教署去調查。 你問下黑警，sorry， 對唔住，你問下嗰個速遞車速遞嗰個再翻咗時間，速遞 黑警啊？黑警速遞 係啦。 黑警宅急便，魔警宅急便， 呢個好聽啲。 魔警宅急便， 屌聽到有啲便意添，聽到，仆街，唔得唔可以屙屎冇廁紙啊！屌， 唔係我頭先睇過有廁紙，你放心，唔使驚住，唔使驚，未用到嗰啲。 唔可以啊，唔可以用隔離 隔離教會都唔得㗎， 真 係 有啊！我哋有課室 㗎，唔好咁樣嘅。 OK，OK， okay, okay, 當然啦。 依家大家去廁所咧，真係要好小心嘅。有啲即係如果係隔離鋪頭嗰啲，你唔好用咗人哋嗰啲。OK， 好陰功㗎嘛呢樣嘢，係咪先？即入到去冇得揾屎咁啊，幾慘啊！咁就即係口罩咧，就即係原本咧就係呢啲。supplier 就即係講翻出嚟啦，就話以往就大概有七八成咧，就係喺大陸入口嘅，即係大陸製造嘅 材料啊， 係因為原材料嘅緣故。 個丙聚烯嘅 丙聚烯， 即係中間嗰層啊，過濾嗰層啊，即係你外面嗰層用外同你隔紙外面嗰層 入邊嗰扎類似係咪啲塑膠咁嘅纖維啊？ 係啊，就係石油嘅副產品。 石油副產品。 咁你就係要諗邊度有搞到，其實係新加坡。新加坡應該可以做到呢樣嘢，落供應原材料，即係中間嗰陣啊，丙聚乙烯啊。 哦。 啊，煉油嘅原 材料。但都淪陷咗啦，新加坡原來。 啊！新加坡咁撚乾淨都咁樣啊！屌你真係即係。 唔係佢愛人民幣啊嘛，啲人有乜計啫？ 一洗邋遢錢開始邋遢，冇辦法啊！呢啲真係。咁啊，即係。suppose 就其他嗰啲即係講緊剩低嗰兩成咧，就喺以往就喺日本啦，喺南韓啦，喺台灣度入啦嚇。咁啊，即 係台灣其實冇出過口喎，以前都係 台灣冇出過口， 因為佢以前其實咁耐都係每年產量講緊都係千零萬嘅啫嘛，以前。 哇！ 咁而家就叫做開翻啲工廠啊，攞翻啲就業機會啊，嚟翻台灣去。 好似聽講話台灣都有。 咁佢最緊要係拍住。不好意思啊，佢叫中華石油，咁、 啊、 台灣嘅，咁啊同佢要同佢傾就係傾，點解我咁即係啱啱熟咗呢樣嘢就個丙烯就是、最麻煩中間嗰層， 過濾嗰個隔層 嗰層嘅面。 咁啊，再講翻多少少先啦。咁啊，台灣咧有酒廠咧就即係原本係生產酒嘅，咁啊就轉咗。因為呢個 宜蘭啊，宜蘭國酒局， 係啦， 嗱我去過噶啦，嗱， 嗰度酒倉就酒，屌呢個酒鬼嚟，呢個真係 唔係酒鬼，我對啲酒即係都有啲名望嘅， 佢中意撚下酒嘅， 唔係亦都去過，咁啱我去過啫，咁我就話你越純做嘅，你越純做係好狠，即係唔即係嘥咗咯，即係但係而家攞炒價嚟賣唔怕嘅，因為不嬲係正常用丙醇噶嘛。丙醇又是火，即係石油嘢，石油嘢嗰個提煉嘅，咁啊平好多，亦都係呢兩隻係乙醇 alpha 同埋 丙 二位二丙醇叫做，死啦好火 哎呀，攞翻啲元素周期表出嚟，攞翻啲元素周期， 我唔識啊，唔係元素，咁會平好多，同埋容易生產好多。你乙醇係始終你要用翻啲澱粉質嗰個出嚟，咁你糧食都唔夠，你又做攞乙醇嚟攞嚟做酒精，咁你咪 咁啊辛苦啦！ 你整得呢樣又冇咗糧食，咁你咪賺搞。 咁但係始終佢哋都即係叫做開始肯轉啦，即係知道蛋鑊嘅時候就即係唉要冇酒精 嘅。咁大諗喎，台灣 number one， 冇做冇入世衞都屌你第一個冇。即係即係確診嘅自本地確診嘅，只係外來輸入嘅啫嗰一個。第四個係化到嗰個病株係，屌你講唔講得啊？即係 check 到個圖譜啊！咁佢未講啊，咁佢化驗埋，屌仆街有伊波拉嘅。伊波拉病毒嘅， 即係發現到呢個武漢肺炎嘅病毒邊有伊波拉嘅成分。屌你老尾真係，咁啊，即係總之啊，我上集即係我已經講得好清楚啦，呢個係一個生化嘅武器嘅洩漏事故嚟嘅，慘啊慘在咧，即係當然香港人係唔會坐以待斃，唔會坐以待斃啦。有好多朋友都會喺呢啲時候咧，就政府或者其他超級市場你入唔揾到嘅時候，咁我自己入咯。咁入嘅時候咧，就會遇到一個情況嚇，這個就係我啲朋友講翻俾我聽咧，啲口罩到咗香港嘅海關嘅時候咧，被人扣起咗啦，這個大家都知啦。扣起咗嘅時候，啲海關撲街，海關同啲人講啲乜撚嘢咧，就話你而家有兩個選擇，第一個選擇咧就係賣俾香港政府。所有嘅啲口罩嘅嘢賣俾香港政府，口罩、酒精乜七嘢都賣俾香港政府。第二個選擇就係咩？充公 有揀 你有乜即 係 你虛假選擇啦？呢啲 有咩選擇？ 咪聽到真係好撚興啦！屌你咁嘅海關，你即係計黑警應該死全家之後咧，你問我咧，如果係好即係依住呢個 order 去執行嘅海關咧，都應該死全家喺呢時候。我諗第一節差唔多，我哋第二節咧，我哋再繼續傾。